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一位妈妈写给孩子的信在朋友圈刷屏，信中的孩子想要父母帮他买套房，而妈妈拒绝了。在他看来，房子如同自己的未来，需要自己去争取，孩子应该独立。此话一出，引起了网友的热议。90后压力大，父母该不该帮衬？父母的爱就该无限的牺牲奉献吗？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定义父母的爱？又该如何定义青年人的担当？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各位收听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是家有儿女，儿子让父母买房被拒，如何重新定义父母的无私奉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家庭教育专家穆怀泽老师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涛老师。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石景山3.5万中小学生年内全部上冰，打造冬季体育运动特色先行区；820万高校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慢就业现象显著。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近日在石景山区了解到，石景山今年年底将完成8块冰，2020年再添2块冰。石景山区将通过高标准建设10块冰场，于年底率先实现全区3.5万中小学生全部上冰体验，持续营造全民热爱冰雪的冬奥氛围，全力建设冬季体育运动特色先行区。石景山区市民冰雪中心是国内第一家基于冰上运动的体育、文化和素质教育的综合中心。自去年5月首块冰场投入使用以来，已经成为了冰上项目俱乐部训练、石景山青少年参加冰雪课程和市民上冰体验游玩的好去处。201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820万，再创历史新高，这也就意味着就业难题将会更加突出，慢就业等新问题值得社会的广泛思考。近日一项调查显示，72.9%的受访者周围有慢就业的大学生，近30%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选择慢就业的最常见的原因是没有提前的规划好未来。专家表示，985和211院校的学生大多有从容择业的资本，而普通 通专科和本科院校的学生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加上个别专业输出的人才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容易导致学生被慢就业。专家建议，从长远来看，求职速度的快慢其实并不重要，大学生应强大自己的内心，不再逃避。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儿子让父母买房被拒，我们如何重新定义父母的无私奉献。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涛，刘老师您好。 嗯，你好，大家好， 欢迎刘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哈。我们再邀请大家的老朋友穆老师哈，家庭教育专家穆怀泽，穆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上来哈，我们先来再回顾一下吧，这位妈妈在信中写的这段话哈，挑了几个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段话。这位妈妈呢，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她说，在我看来，26岁的你需要独自承担一些事情，而不是像小时候的你一样，只要哭一下说一声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在我看来，你还是赖在我们的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妈妈为什么拒绝你，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你终归要自己飞翔，而我和你的爸爸只是你坚强的后盾，而不是永远顶在前面的那一个。妈妈希望你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无论是房子还是你的梦想，你终究是要一个人走向未知的未来哈。这个信一出哈，立马站成了两派哈，网友正方观点表示，哎，你当啃老族还理直气壮哈，凭什么？另外呢，还有一方观点表示，高房价呢确实是年轻人要承受巨大压力的哈，父母如果要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帮忙分担一点，没必要像这位妈妈做的那么决绝哈。不知道二位怎么看，穆老师？ 我觉得这个家长写的这封信啊，我特别有感受。26岁的你，就说他家这个孩子已经26岁了，张嘴一张来封信，一张嘴就是妈，你给我买个房吧。所以这个事儿，我看到妈妈写的这个东西，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妈妈是一个突然间觉醒了的妈妈， 是吧？ 她觉醒在哪儿呢？可能在这之前，你看她字里行间里，其实她所说的啊，你还赖在我们怀里，你怎么怎么？其实，在过去的26年当中，可能这个孩子真的就是一直赖在家长的怀里。可是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才会形成的， 是 凭什么赖在怀里啊？就是家长一直抱着他赖在怀里来着。 你说妈妈突然写了这封信之后，孩子一看，嚯，我 也傻眼， 懵了， 他也傻眼， 是 因为在过去要什么妈妈都给来着，现在怎么要完了，妈妈就决绝的说不行，被拒绝了。其实我觉着这个醒悟了吧的妈妈，她这样醒悟了是好，但是是不是态度上能再温和点，这样有点伤感情。 看似哈，这封信写的是充满了正能量 啊，对对对， 不值得琢磨。比如说，你看这个网友勾芒，他说：“给孩子的独立是需要你准备时间的， 对对对对， 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消化。 对, 对, 对， 你不能说突然在他26岁 就不行， 撒手不管哈。不知道刘老师怎么看呢？ 就是刚才我还很同意刚才穆老师讲的哈，就是给我的感受呢。我刚才听完穆老师讲的，让我想到这个大熊猫。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很多大熊猫是人工繁育之后啊，人工精心喂养，然后有一天长大之后，想把它放回大自然中，让它自己学会觅食的话，会发现它自己不会去觅食，缺乏野外生存能力了。这时候我觉得这个26岁的这个小伙子给我的感受就像这个大熊猫一样，对，他突然有一天他就张嘴问妈妈要一个房子哈。我倒是觉得呢，就是这个妈妈的这封信啊，其实可能是一语啊点醒梦中人。很多家长都是认为给孩子买房是吧，是天经地义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是在单位啊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一个单位同事问我说那个刘老师，你将来要给你的儿子买房吗？我当时决绝的说不买， 不买啊， 让他自己18岁以后就自己去独立生活。结果呢，我这个同事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儿，叫什么呢？说你真是一个佛系家长。就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儿叫佛系，就意思我这个好像心很宽，让孩子自己去独立的那种生活。反正是就是觉得现在，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封信还是点醒了很多家长，是吧？也是让我们透过这个信 值得深刻的去反思，就是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是吧？ 嗯嗯，刘老师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哈，以后是绝对不给自己孩子买房子的。不知道穆老师怎么想？ 应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嗯， 如果你给他买房子也好，或者是有现成的房子就给他也好，并不影响家长现有的生活的条件下，我觉着是可以支持他们。如果因为给孩子买房都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降低自己生活的品质了，我觉着那无论对自己对孩子都不是好事儿。 嗯， 影响自己的生活，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创造能力越来越衰退，那么自己的生活品质会直线下降，心里也委屈。那么对孩子来讲呢，你付出了以后，孩子并不见得能体会到家长的这一份叫辛苦也好，委屈也好，会为以后的这种家庭之间，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这种融合相处埋下不太好的伏笔。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给予和索取的关系，是吧？或者也不是简单的一种利益的对等的交换的关系。 嗯， 就是我们人是一种最高等的这个智慧生物。 嗯，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的一个情感的连接，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就是亲子关系之间，特别是母子或者父子之间那种情感的连接，是其他的人的情感无法替代的。但是正因为就是我们这种情感往往呢，就是过于的这个，就是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谈到的，认为是一种爱，爱就是全部的给予，一方的单纯的给予或者另一方的单纯的索取。今天我们会谈的房子，会觉得房子是理所当然应该给他买的，不买反倒成为一种不正常的观点哈。所以说因此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哈，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房子是什么，其实是身外之物，其实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就是像我们教会孩子去获得一种技能一样，授之以鱼，就给他直接给他一条鱼或者给他一套房，那你不给他一点授之以鱼，你教会他怎么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是吧？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挣得一套房子，所以说这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父母给孩子最重要的不是给他一套房，而是一些最基本的人生四宝。我觉得四宝就是，比如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会给我的孩子什么？不是，绝对不是一套房。我会给他，首先是一个健康的身体，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教育，第三个是健全的独立的人格，最后就是一颗感恩的心。我觉得这四点比一套房珍贵更多更多。 近日，一位妈妈写给孩子的信在朋友圈刷屏，信中的孩子想要父母帮他买套房，而妈妈拒绝了。在他看来，房子如同自己的未来，需要自己去争取，孩子应该独立。此话一出，引起了网友的热议。90后压力大，父母该不该帮衬？父母的爱就该无限的牺牲奉献吗？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定义父母的爱，又该如何定义青年人的担当？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最近啊，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就是湖南卫视的有一个节目叫我家那小子啊，说的是一个明星演员叫朱雨辰，就是咱们看那个奋斗里边的那个华子 啊， 他在节目里边报了和他自己妈妈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哈。妈妈在节目中直言，我是在用我整个生命在对待我的儿子哈。来听一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模式。 我想问一下其他的妈妈们，对于孩子的身体情况清楚吗？ 雨辰的身体很棒，因为我一直跟着他，我就知道他的身体特别棒。 这就是妈妈就自信的地方，就在这儿了。 哇！他要争取跟祖国啊，他到第一个地方呢，首先他是要起炉灶的这种人，不是要做饭的。他做起饭来不管呢，他五星酒店也给你做，民宅他也给你做啊。他有一个电磁炉，他拿一个电磁炉什么菜都给你做。 我比较重视他的这个变化，所以我每天都会熬一个梨汁。 我为什么给雨辰喝梨汁、喝果汁这两种汁呢？他对这两种汁也是很那个的。这个可能得熬一个半小时以上。 哇，这好辛苦， 熬一个半小时。 哎，您做多少年这汤了？ 啊，那有十年了。 哇，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熬这个汤？ 四点。因为我这两样东西我必须在八点之前要完成，否则的话我后面的中饭和晚饭就没法弄了。哎呦， 这个妈妈呀， 哎呦，太辛苦了。她每天的那个帮他们的安排就像工作一样。 雨辰妈妈，姐姐跟她关系很好，姐姐结婚了吗？ 没有。 这是不是姐姐不结婚她有也有压力的？ 他可能现在是有这个想法，他看到我对带儿子带弟弟的这种从小到大的这个，他说他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家里人都知道，我的同事和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我的儿子的。 你这样的伟大也无形的是一种特别大的压力给了 压力，对对对对，是种压力。 不是您付出那么多是吧？您是为了爱而失去了自己。 我没有自我，我完全没有自我，我现在还能做，我能奉献。我在家里的这个位置就是我顶两个费用啊，我家里没请人的，家里搞得干干净净，玻璃窗我经常擦的，北京惠多厨房无油烟厨房。 哎，不是妈妈们，你们都是那种宁愿就是说你是失去一个人重要，还是说为了这一个人去失去自己重要？ 哎，妈妈说我没有自我，我完全没有自我，我觉得听上去有一点可怕。哎， 表面是一种亲子关系的一种哈，就是这对母子之间是一种我可以归纳为一种就是附属型的，就是他把他对不他把他的生命价值全附属给他儿子了。所以这样一种我并不认为是一种很伟大的或者合格的一种真正的一种母爱。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背后透露的出来就是这种一种就是他的自我的一种迷失，是吧？就这个妈妈，我觉得就这个音频中我们听到了，就他自己说他没有自我，他认为他以爱的名义或者以奉献的名义来解释自己的这种行为，极端的行为。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并不值得提倡。我觉得我们一个社会的进步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唤醒他自我的一种觉醒，每个人的他的自主的发展或者健全的发展才能够促进这个社会的进步，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牺牲换了另一部分人的发展。 随着年龄长大以后，身体的营养是需要，但是更需要摄入的是精神的营养。如果你所有的关注点作为父母都押宝押在像押什么是全都押在吃喝上，你自己不成长，你哪有那么多的精神营养去滋养你的孩子？ 就是一个健全的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亲子关系，它应该是一种可以就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觉得就是我太太在就是生我为我生宝宝在给我们产生宝宝的时候，我都在旁边在产房陪产，我当现场看到了。其实随着医生剪断脐带的那一刻，母子之间的那种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是吧？孩子虽然很小，他和母亲之间虽然有情感的连接，但是从生命体上他应该是个独立的个体。所以说因此呢，就是妈妈和孩子，包括就是父亲和孩子，或者广义更再说就是亲子关系之间，亲子之间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的发展他才能够促进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说用母亲或者是父亲的牺牲或者是来换取孩子的 成长。我们传统的这种亲子关系是什么？是家长型的，是吧？就是家族观念的家长的，它是一个家长起到一种管理者的作用，管理对孩子进行管理作用。但是我们更多现在谈的更多的是一种朋友型的哈。 如果说从一开始从小我就把你这个独立意识给培养起来， 对， 我估计这孩子也不会 不至于说出来啊，你给我来个房 是啊。 所以说孩子这个独立意识的培养啊，其实应该从他一出生开始，就应该来，家长就应该重视这个。就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看，在孩子早期的这个独立意识的养成的过程中，有四个比较关键的关键期。一个呢，就是一岁半的时候，就是做家长的会发现，你观察到你孩子在一岁半的时候，他的独立意识其实已经在开始萌芽。有的会说话的孩子，这时候他会说我，他会说玩具我的，他在表达一种他自我的一个，就是这种独立意识的一种觉醒。你还有一个关键期呢，就是六岁的时候是关键期。大家知道六岁是上小学了，上小学的时候呢，孩子啊，他既渴望有一个独立的自己的小空间，他可以自己去交友啊，自己去上学啊，但他同时他又无法离开对父母的一种依赖。他因为他还是对父母的一种依赖性，他是无法啊，这个完全摆脱。另外一个呢，就是到了九岁的时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你会发觉他慢慢的，他独立性会增强很多。这时候他会学靠独立的思考，他会有自己的小主意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青春期左右，到了14、15岁的时候，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家长就会发现他会叛逆了。叛逆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作对，这是他的独立性的一种体现，他的独立意识的一种体现。如果家长能够很好的因势利导的话，采取很好的教育措施的话，可以把这种叛逆，他这种叛逆性很好的变成对他的独立性的一种培养，甚至呢可以把它变成一种独立人格，是吧？让变成一种这样一种独立的意识的一种培养。 哎，具体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应该说在这几个阶段呢，应该说比如说在一岁半的时候到六岁的这个阶段，那么我们家长应该重视什么培养呢？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独立意识，最主要的就是孩子的生活的他的这个自理的能力的培养。 自理。 对，自理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早期的时候，他学会自己的这个吃饭，自己的穿衣，是吧？然后自己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这是在这个阶段。到了六岁到九岁开始上学了，这个阶段，那么家长要注意培养的重点就变成孩子养成他自主学习的一种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他开始上学了，他能够主动的自主的慢慢自己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家长督促的事情，是吧？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九岁到了青春期的前面这个阶段，他自我的一种思考的意识就慢慢的在萌芽。所以这时候家长应该重点的培养孩子他的那个自我的一种思考的能力。到了最后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这就是他出现叛逆的这个期。这时候其实核心为什么会叛逆，核心的是他的自我的价值观在逐渐的形成。所以说我们家长在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一定要注意让他形成他的一个独立的人格，让他有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甚至是创造性。所以在培养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些重点。 你别抓得太紧啊，适时的一定要放手。 对， 不然的话你累，孩子也跟你一块儿累。其实这个妈妈在这封信里面还多次提到了承担这个词哈。 责任和担当也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也不会到26岁突然间说你都长大了自己一切自己担当去吧。 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 对啊，他根本从这过去的26年当中，他根本没有体会到什么叫担当。可能在过去的26年当中，所有的都是父母在替他担当。那今天这一刻说我不给你买房子，自己一切去担当吧，他就肯定有点懵。所以说，在所有的担当只是什么意思呢？担当不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是就像刘老 老师说的，从出生伴随着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他能担当什么的时候就让他担当什么。你比如说一岁半我可以自己走路走得很稳了，那就尽量不抱着，自己走路也是一个担当。那说我到两岁三岁，我能够把拖鞋脱下来换上，然后再把平常的便鞋码到鞋架子上去，这点举手之劳的家务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宝宝可以做到，也是一种担当。就是所有的只要孩子在他年龄段上他可以做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做，包括家里面的一些想法发展意见让他参与进来，也是一种担当，给他担当的机会。 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父母能够多给孩子自己一些独立成长的空间，然后同时父母也有自己享受人生的权利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 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 爸，想着天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听众朋友，最近呢，北京市区环保、公安和城管联合市区乡镇协同，在丰台区长辛店镇和云岗街道以及宛平城地区开展了点穴式联合执法，按图索骥把脉问诊。据了解，这次执法选取的是空气质量比较差的街道和乡镇，通过精准点穴，以点带面，将环境执法的作用最大化。点穴执法开始的第一站是丰台区大灰厂村路一带。执法队员发现这里有一家堆料厂，砂石没有覆盖，很多滤网已经破损。北京市环境监督总队执法队员肖鹏介绍说，这个堆料厂的砂石覆盖已经不完整，还有很多部分没有覆盖，也没有做地面硬化处理，这会产生一些扬尘污染问题。紧接着执法队员发现他们的水泥、白灰等建材居然也是露天储存。根据现场情况，执法队员要求责任方立即整改覆盖裸露的土石方，并且把白灰存放到密闭的空间规范管理。晚上7点，按照丰台区点穴执法的部署，对宛平地区的两家印刷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时发现北京金工印刷有限公司存在活性炭填充不充实的问题。